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6集。魏无羡转身，又在江丰棉夫妇的灵位之前认真地磕了几个头，这才和蓝忘机一起站起身来。江澄倒是没不准他磕头，但也毫不掩饰他的挖苦之意。你确实应该好好跪跪他们，平白到他们面前污他们的眼，辱没他们的清净。魏无羡扫了他一眼，平静地道，上个香而已，你行了吧？上香？魏无羡，你就没半点自觉吗？你早就被我们家扫地出门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也带来给我父母上香。魏无羡原本已经要越过了江城要离开了，听到这一句忽然顿足，沉声道，你倒是说清楚，谁是乱七八糟的人？若是这里只有他魏无羡一个人，江城说什么魏无羡都能当没听到，可现在蓝忘机也和他在一起，无论如何魏无羡都不想让蓝忘机跟着他一起忍受江城这些越来越难听的言语和扑面而来的恶意。江城讥讽道，你忘性真大，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人？那我就来提醒你吧，就是因为你逞英雄救了你身边这位蓝二公子，整个莲花坞还有我爹娘都给你陪葬了。这样还不够，有了第一回你还要来第二回，连温狗你都要救，拉上我姐姐他们，你真是好伟大呀。更伟大的是你还如此宽宏大量，带着这两位前来莲花坞，让温狗在我们家门前徘徊，让蓝二公子进来上香，存心给我给他们找不痛快。魏无羡，你以为你是谁啊？谁给你的脸让你随意带人进到我们家的祠堂来？魏无羡早知道江城一直都念念不忘的要跟他算这笔账。莲花坞覆灭之事，江城觉得不光魏无羡有责任，温宁和蓝忘机也都不能脱离干系，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他都不会给好脸色，何况扎堆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还都到了莲花坞，恐怕早就火冒三丈了。这也是魏无羡想躲着江城做这件事的原因。江城指责自己，魏无羡没法辩解什么，可他却没法忍受蓝忘机被恶语相向。魏无羡道，江城，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这些话都是些什么呀？能听吗？别忘了你的身份，好歹也是一家之主，在江叔叔他们灵前出言侮辱世家名士，你的教养和礼数呢？魏无羡本意是要提醒江城好歹对蓝忘机留有三分敬意，可江城最是敏感，在这话里隐隐听出了暗指他不够格做家主的意思，当即一抹黑气爬上面容，看起来和于夫人的怒容竟是有些相似。江城厉声道，在我父母灵前侮辱他们的究竟是谁？我请你们二位弄清楚，这是在谁家的地盘上？在外面拉拉扯扯不知检点就够了，别到我家祠堂我父母的灵前乱来，好歹他们也是看着你长大的，我都替你害臊。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猝不及防一记重拳打来，魏无羡又惊又怒，脱口喝道，你给我闭嘴。江城指着外面道，你爱怎么胡来到外面去胡来，随便你在树下还是在船上，要抱还是要怎么着，滚出我家，滚出我的眼前。听江城提起树下，魏无羡心里咯噔一声，莫非是被江城看到了他扑进蓝忘机怀里那一幕？魏无羡猜得不错，江城的确是亲自出去找魏无羡和蓝忘机了。他寻码头小贩指的方向追去，心中似乎隐约有个声音告诉他，魏无羡一定会走哪些地方。寻了一阵便追上他们， 谁知刚好就看到了魏无羡和蓝忘机在一棵树下紧紧地抱作一团，半晌都不肯分开的画面，江澄当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虽然曾经恶意揣测过蓝忘机和莫玄宇原身的关系，但那只是为了让魏无羡难堪的攻击言语，并非是真的怀疑。江澄从没想过魏无羡真的会跟男人有什么不清不楚的牵扯，毕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魏无羡从未表现过这方面的兴趣，一直都极其热爱美貌少女。蓝忘机则更不可能了，出名的清心寡欲，不管男人女人他都好像没兴趣。可这种抱法怎么看都不正常，至少绝对不像正常朋友或者兄弟。江澄马上回想起来，魏无羡回来之后就一直和蓝忘机粘得死紧，蓝忘机对魏无羡的态度也和他前世截然不同，几乎立刻确定这二人真的是那种关系了。江澄不能转身折返，又想不出来和这两个人说任何一句话，便继续藏身跟着他们走。他们之间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在江澄眼里都不可避免地变了味儿。一时之间心头的不可思议、怪异感还有轻微恶心感加起来居然超过了恨意。直到魏无羡把蓝忘机带进了祠堂，压抑许久的愤怒才重新被唤醒，吞没了他的理智和礼数。魏无羡强忍着什么东西道：江婉言，你马上道歉。江澄冷嘲热讽道：道歉？为什么道歉？为撞破你们的好事吗？韩光君不过是我的朋友而已，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啊？我警告你，马上给我道歉，别逼我揍你。闻言蓝忘机神色一僵，江澄则嗤笑道：哼，那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朋友。你警告我？你拿什么警告我？但凡你们两位有点廉耻，都不该到这个地方来。魏无羡看到蓝忘机神色变化，以为他被江澄的话刺中，气得浑身都抖了起来。魏无羡不敢细想，受了这样的侮辱之后，蓝忘机心里会怎么想？心头怒火一窜，脑子一热，甩手飞出一道符篆：你够了没有？那道符篆又快又狠，打中江澄右肩，轰的一炸，炸得他一个踉跄。江澄并没料到魏无羡会突然出手，自身灵力也没有完全恢复，因此被轰了个正着，肩头见血，脸上一闪而过不可思议之色，紫电旋即从他指尖飞出，滋滋乱闪着抽了过去。蓝忘机避尘出窍，挡下了这一击。三个人在祠堂之前混战，江澄眼里爆出血丝，凝声道：好，要打便打，怕你们两个吗？谁知胡乱地拆了几招，魏无羡突然惊醒，这是云梦江氏的祠堂，他刚刚还跪在这里向江风眠夫妇祈求他们的保佑，现在却居然当着他们的面和蓝忘机一起攻击他们的儿子。仿佛被冰冷的瀑布当头浇中，魏无羡眼前一阵忽明忽暗。蓝忘机看他一眼，猛地转身抓住了他的肩膀，江澄也面色一变，收住鞭势，目光闪了闪，神色警惕。蓝忘机道：魏婴。他低低的声音在魏无羡耳朵里嗡嗡作响，震荡不止。魏无羡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耳朵坏了，问道：怎么了？他觉得有东西从脸上爬过，举手一摸，摸到了满手的猩红，伴随着阵阵头晕目眩，鲜血还在从他的口鼻之中滴滴答答地滑落，坠到地上。这一次终于不是装的了。魏无羡抓着蓝忘机的臂弯勉强站立，见蓝忘机刚换过的白衣又被他的血染红了一片，不由自主伸手去擦，心里不合时宜的犯愁，又把他衣服弄脏了。蓝忘机道：你怎么样？ 魏无羡答非所问道：“蓝湛，我们走吧。”马上走，再也不要回来了。蓝忘机道：“好。”蓝忘机完全无意再与江澄缠斗，一语不发，背起魏无羡就走。江澄又惊又疑，惊的是魏无羡突如其来七窍流血的惨状，疑的是这是魏无羡装出来遁逃的法子。毕竟过往魏无羡常常用这招来恶作剧。见两人要走，江澄说道：“站住！”蓝忘机怒道：“滚开！”与之同来的还有气势斗转狂怒的碧尘，一道紫电旋即游出，两样神兵相击，发出刺耳长鸣。被这长鸣声一震，仿佛一团将息不息的烛火终于被扑灭。魏无羡一阵头痛欲裂，双目闭上，头也垂了下来。觉察肩头重量，蓝忘机顿时从混战中抽身，立即去查探魏无羡的呼吸。碧尘失了主人的施力，紫电攻势立即向前逼近。江澄并不想真的打伤蓝忘机，立即撤鞭，可眼看着就快来不及了。正在这时，一道身影从一旁跃下，挡在了双方中间。江澄定睛一看，这突然插进来的不速之客竟然是温宁，顿时勃然大怒：“谁让你到莲花坞里面来的？你怎么敢？”别的人江澄都还能勉强忍，这条亲手把金子轩一掌穿心，断送了他姐姐幸福和性命的温狗，他却是万万容忍不得。光是看他一眼都有杀之而后快的冲动，他竟然还敢踏足莲花坞内部的土地，当真是找死。因为这两条人命和其他种种原因，温宁心中有愧，因此对江澄总抱着一份畏惧，从来都自觉地避他而行。此刻却挡在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之前，直面着江澄挨了狠狠的一鞭子，胸膛爬过了一条骇人的蛟痕，也没有退缩。看得魏无羡只是疲倦至极，加气急攻心暂时昏迷，蓝忘机这才转开目光。只见温宁手里拿着一样东西递到江澄面前，江澄右手间的紫电炫亮的几乎成了白色，和他心头杀意一样高涨。他怒极反笑：“哼，你想干什么？”那东西正是魏无羡的佩剑随便。魏无羡一路都嫌拿着麻烦，随手乱扔，最后扔给温宁保管了。温宁举着他说道：“拔出来。”温宁口气坚决，目光坚定，全然不是以往那副呆呆正正的模样。江澄道：“我警告你，不想再被挫骨扬灰一次，就立刻把你的脚从莲花坞的土地上挪开，滚出去。”温宁几乎要把剑柄捅到江澄胸口里去了，声音高扬喝道：“动手，拔！”江澄心中一阵躁怒，心脏无端狂跳，鬼使神差的他竟然真的照着温宁所说的，左手握住随便的剑柄，用力一拔。一把雪白到刺目的剑身从古朴的剑鞘里脱鞘而出。江澄低头盯着自己手里这一柄闪闪发光的长剑，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这把剑是随便，是魏无羡的佩剑，在乱葬岗围剿之后被兰陵金氏的人收藏了，他早就自动封剑了，每个后来见过他的人没有一个能把他从剑鞘里拔出来，可为什么他江澄拔出来了？难道封剑解除了？温宁道：“不是封剑解除了，直到现在他还是封住的。若你把他插回鞘中再换人来拔剑，无论换谁都拔不出来的。” 江城脑中和脸上都一片混乱。那为什么我能拔得出来？因为这把剑把你认成了魏公子。蓝忘机背着已经失去知觉的魏无羡站起身来。江城厉声道，什么叫把我认成了魏无羡？怎么认？为什么是我？温宁更厉声的道，因为现在在你身体里运转灵力的这颗金丹是他的。懵了好一阵，江城才喝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温宁看似镇定的道，我没胡说。你给我闭嘴！我的金丹是抱山散人给你修复的。你怎么知道？他连这个也对你说？没有，魏公子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过只言片语，我是亲眼看到的。江城眼里泛着血丝，笑道，撒谎！你在场？你怎么可能会在场？当时上山的只有我一个人，你根本不可能跟着我。我没有跟着你，我一开始就在那座山上。江城额头青筋暴起，撒谎！你听听我是不是撒谎？你上山时眼睛上蒙着一条黑布，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快到山顶时经过了一片石林，绕了快半个时辰才绕过去。听温宁说到这里，江城脸部的肌肉微微抽搐。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